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古清志试图去抓丁秋云的手，但丁秋云似乎早有预料，手腕轻巧地往下一压一扯，由他将手套整只撸去。漆黑的手套下是被冻得发白的指尖，颜色对比鲜明。丁秋云顺势将手塞入大衣口袋里，大衣口袋内有一把袖珍手枪的凸痕，看型号是勃朗宁。丁秋云低头摆弄了一下口袋中的手枪，索性把自己的目的直接挑明。 我找你是因为我不能放心你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 丁秋云把口袋里的手枪往外顶了顶。 这把手枪的射程是50米，你可以选，要么现在被我打死，要么以后随时待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。 古清志只愣了片刻，眼里便闪过惊喜的光。 他肯让我留下了。 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，丁秋云便像是猜到他选了后者，他径直推开门走了出去。还不等古星志拔足追出去，外面就传来丁秋云对孙燕的解释。他的声音竟如自己记忆中一样和煦温暖，丝毫没有与自己谈话时那一板一眼的冷淡感。 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当初离队时我跟古副队有些误会啊，我的伤也没事。老板，先下楼去，在车上等着。 哎，好了，别蹭。 古星志脸色微变，恶意禁不住从心头冒起。可他刚走出门跟孙燕打上照面，还未等他有什么特殊的表示，已走出六七步开外的丁秋云便回过头来，命令似的微微挑眉，眼珠微转，插在大衣口袋里的手再度顶住手枪，用枪口比划出和挑眉一致的角度与弧度。跟上来，射程以内。古星之被他冷淡的眼神撩得心脏一麻，既是兴奋又是酸涩。压住自己恶劣的想法，丢下孙燕，跨步追赶着丁秋云的背影。丁秋云也不等他，兀自抬脚往楼下走去。古星之的回忆值在长期的冷结中终于破冰，且成果喜人，从零径直涨到了17。瞟了一眼数据板，池小池微不可察地嘘了一口气。 真要留下他，留着有用。 对古星志这样的人而言，他的回忆值并不好刷，亦不可尽信。即使池小池心里清楚，按古星志的性格，在做过近400次的噩梦后，绝不可能再与新人类结盟，但他的存在始终是一个麻烦。如果不是为了任务，池小池可能会把他闲置到死。听到池小池的回答，061仍有些不放心。 要留下也行，但你对他的态度是不是太强硬了点？ 古星志这样的人，难道我摆出受害者的样子谴责他，他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恨他了吗？ 061想想觉得也是，池小池确实选择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好法子。对付一个难以摸透其想法的疯子，最好的办法是比他还要疯一些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乱拳打死老师傅。至于池小池本人，对将来已有了明确的规划，他会在拿下古星之回忆值的期间保证整个小镇的安全，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情况有不对就立即击毙古星之。他对古星之容忍的底线是他绝不能伤害城镇中任何一人。至于自己走后该怎么办，就 就交给真正的丁秋云决断吧。池小池能做的是替丁秋云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在他把身体还给丁秋云后，不管他是打算杀掉古星志以绝隐患，还是留下他作为可用队员，或是赶他离开，甚至于与他复合，都随丁秋云的愿。孙燕开车送池小池和古星志回了丁家。古星志一直注意着车厢彼端的丁秋云，但丁秋云却懒于分给他一个眼神，偶尔瞥见他也不刻意回避，倒像是全不放在心上，只当他是一件货物，一心顾着用小梳子给他家老板梳毛。每天打理老板的仪容已成为池小池的习惯之一。黑豹静静侧躺在他脚边，任他给自己梳毛。在梳理时常有静电产生，黑豹也没有焦躁不安，温驯地用尾巴盘勾住他的手臂，并不时拿嘴轻轻碰吻他左手无名指上的伤疤，痒得池小池轻轻吸气。他把脸埋在黑豹腹上的软毛间，双手轻拢住他流线型的腰部肌肉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黑豹就乖乖倒卧着，任他在自己身上玩闹，灰蓝色的眼睛专注看着池小池。一旁的古星志略艳羡地望着他们，并试图同池小池搭话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在池小池开口前，驾驶座的孙燕便抢先道： 老板。 没老板。 孙燕哭笑不得。 他，丁顿，你是真不觉得这个名字土啊？ 池小池捧着他家老板的肚皮，挠痒似的搓弄。 很适合他呀。 全程池小池没有和古星志发生任何直接对话，在卡车的颠簸摇晃中，古星志渐渐恍然，这两年他做的每一个梦都有数月之久，加起来他在梦里已过了百年。梦中丁秋云永远会把一颗心系在自己身上，信任坦诚从不怀疑，永远积极地试图把他引入和大家的对话当中，不让他显得太自闭太孤寂。但那样的丁秋云他已经不敢再看见了，反倒是现在与梦里迥然不同的丁秋云能叫他安心，却又叫他止不住的心头发酸。注意到古星志含义复杂甚至带着点委屈的眼神，林六一渐渐明白了过来。池小池用近400张的智梦卡放了两年的长线，为的就是胜过和一个变态的心理战。就目前战况而言，池小池大获全胜。进入家门时，丁母正浇着池小池上次从300公里外搬回来的一株茶花。池小池用了一张屏蔽痛觉的卡片，蹑手蹑脚走过去，搂住了丁母的脖子。 丁姐，浇花呢？老丁他呢？ 啊，回来了，他一大早就出去遛弯去了。 丁母回头才看见古星志，立即嗔怪地打了一下池小池的胳膊。 多大的人了，还搂来搂去的？这位是？ 我以前的战友，古星志。 池小池神色自若地介绍道： 这次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碰见的。 古星志对丁母一点头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不止一次设想过与丁秋云的未来，但内容都是他与丁秋云两个从无第三者的存在，连猫狗都不能占据他们二人的空间，因此他从来没有应对丁家父母的准备。丁母较为宽和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内向的孩子，立即热情张罗道： 啊，吃过饭了没有啊？锅里还有点皮蛋瘦肉粥。 池小池走到古星志的身边，不由分说扯住他手臂。 他身体不好，又比较内向，我送他去客房休息，一会儿啊，我给他送饭。 丁母一向了解儿子为人，既然是他的战友，他一定会好好照顾，便转身去厨房热粥饭了。古星志被池小池拉上了楼，带入客房。